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幸福是你的主题，每个大清的是唯一，将目光停留在这里。年轻是你的主题，一半有趣一半神秘，看上去不费力，却在暗中游击。你的裙摆惊讶，让最潮流的风让我心神荡漾，却乐在其中。用自己的风格编织成彩虹，让自信的色彩在四周流动。你太炫目，我瞬间就被鼓舞，频频回顾你的态度，有你独特的温度，每刻都哭，天空都被你征服，随心画出我的弧度，那只年轻的脚步。幸福是你的主题，每个表情都是回忆，将目光停留在这里。年轻是你的主题，一半有趣一半神秘，看上去不费力，却在暗中游击。 Girl, you got a magic girl, you got a magic girl, you got a magic. Maybe you are born with a girl, you got a magic girl, you got a magic girl, you got a magic. Just be yourself.裙摆惊讶，让最潮流的风让我心神荡漾，却乐在其中。用自己的风格编织成彩虹，让自信的色彩在四周流动。你太炫目，我瞬间就被鼓舞，频频回顾你的态度，有你独特的温度，每刻都哭，天空都被你征服，随心画出我的弧度，那种年轻的脚步。幸福是你的主题，每个表情都是回忆，将目光停留在这里。年轻是你的主题，一半有趣一半神秘，看上去不费力，却在暗中游击。You got a magic girl, you got a magic girl, you got a magic. Maybe you are born with a girl, you got a magic girl, you got a magic girl, you got a magic. Just be yourself, girl. You got a magic girl, you got a magic girl, you got a magic. Maybe you are born with a girl.You got a magic girl, you got a magic girl, you got a magic. 再次出现的声音依旧是胡彦斌，这一次带来的是另外一首 trap 感十足的，叫做 You Got Magic、也是于去年发行的一首单曲啊。好，你拥有这样的魔力，我们就继续来发挥在中午的时候星光给你带来的一些魅力哈。收听到的是中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今天好像昨天就预告过了哈， 是的， 下一个小时苏运莹即将登场，此时此刻大家在路上哈，会带着她的新专辑同名专辑苏运莹来做客我们的中午有星光直播间。 今天我们设下的一个主题叫做音乐午餐会。一方面我们要用音乐来填饱各位可能对于这种你知道就是欣赏上的听觉上的一种饥饿感啊，给大家带来这种享受跟饱腹感。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苏运莹自己 还挺喜欢吃吃喝喝做做的。对， 她真的是生活当中非常爱做饭也非常善于做饭的一个小女孩、嗯、她非常享受平凡生活，所以这边跟她提前通知她哈，就说今天要带来一道自己的快手菜， 对， 自己的自制饮品来教会大家怎么在这个夏天来享受生活。 对，我们在现场当然不能吃喝了， 嗯， 很遗憾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尝到她的这个作品哈，但是完全可以，我们先通过她自己的一个经验分享， 嗯， 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尝试，有自己的版本的一个分享。 没错， 我们也许并不能每个人都唱苏运莹的歌都能翻唱得出来她那种气势，但是哎，她做的拿手菜我们都可以有自己的一些翻版哈。 没错， 好，我们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 Fall in Love，来自于九九，这也是这个曾经在国内很多的音乐现场这些综艺节目上面都有过现身的歌手带来的 Fall in Love。 不想留下任何遗憾，多少事会变得勇敢、yeah、为了一个他都是自己累了，害怕他当作唯一，我不为他，他住在我心上，绑架了幸福好像也无所谓，只希望有一个人陪、假装的幸福心还是会摧毁，什么时候才能学会 When I fall in love I fall apart 无法接受，总觉得自己不够， Fall in love， 我们知道 fall 有秋天的意思， 嗯， 所以这首歌可以是 fall in love， 就直接我坠入爱河的感觉，也可以是 fall 逗号 in love。 哎呦，被你这么 一解，秋天一下就充满了爱意， 人家明明就没有逗号，这是你自己心里脑补。 可以有一个对全新的自己的一个解读嘛， 非常浪漫。 嗯，我们生给他粘一个逗号也是没问题的，自己开心就好。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听起来也是让人觉得说满满的那种温和一点的甜蜜感哈。 嗯， 接下来的一首歌同样也会甜到掉牙。对，然后曾经很多人都会把它甚至放到自己的婚礼上， 是求婚或者婚礼上的背景音乐。 没错，来自于 Bruno Mars 火星哥那年的经典 Just the way you are。 So beautiful, And I tell her every day. Yeah, I know, when I compliment her, she won't believe me. And it's so sad to think that she don't see what I see. But every time she asks me, do I look okay? I say, when I see your face.Tell her every day. Oh,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I never ask you to change. If perfect's what you're searching for, then just stay the same. So don't even bother asking if you look okay. You know I'll say when I see you. 叙述跟表白， 而且最后还能听到教堂的声音。 嗯，对， 嗯、 就好像 钟声， 两个人已经顿时就想起陶喆来了。礼堂的钟声，对。 D T in the house，D T Jolie in the house。这样的一首歌曲里面讲的就是你的眼神， 嗯， 你的头发， 嗯， 你的一举一动，全都在我心里面是甜蜜的烙印。 嗯，爱情真是太美好了。我觉得生活当中有酸甜苦辣各种滋味，但其实甜只是少部分，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一些人工糖分，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多姿多彩，更加的精彩。 没错，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自己内心的那一份小甜蜜，通过各种方式，当然歌手更多就用歌词了， 嗯， 来给我们传递的时候，好像我们都能够从别人的身上来采这么一点蜜。 所以我们只要负责听就可以。 没错，我们都是一只只的小蜜蜂啊，各位勤劳的小蜜蜂，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忙碌的采蜜当中，我们继续给各位来送上一首更加温暖一点的、更加暖心的这样的一个小蜂蜜哈，来自于郁可唯，这首歌就叫做《暖心》。 靠近你就觉得安心。因为你那双爱笑眼睛，你笑我猫一样好奇，聪明里偏又透着杀气。Darling， 我想告诉你，其实我比你爱我更爱你，善解人意。中注定你的体贴。 觉得这首歌是对于 Bruno Mars 刚刚表白的一个回应，是不是？ 哎呀，我觉得气氛都烘到这儿了，下面一首该是怎么样的歌？ 对，我们刚才都是很这种浓情蜜意，但是呢又很平和的表白方式， 所以节目的拐点来了， 马上就要给各位带来这种更冲动一点的表现了，好不好？ 哎， 拐点到，然后这一首歌呢叫做急需要一次冲动。好，我们话都已经先说清楚了，好，接下来呢壁咚时间到，是不是一掌吹过去， 花式甜蜜， 眼神天雷勾地火，这一次冲动会怎么样？ 太会了。 爱上你的音乐和浪漫，你背包的青雨伞，还有一天想要 冲动给你带来更多的一种新鲜感，有的时候是一种刺激感哈。 很多的时候真的需要冲动，求婚也需要冲动，答应别人的求婚也需要冲动。 对，那一瞬间可能自己觉得好像还有很多事情没有想清楚，但是其实能够让你说下 yes 能够说到这样的一个肯定的答案的话，之前也他一定做了很多让你觉得幸福的事情。 哎，没错， 没错。生活当中呢，确实有很多的这种，有种想要说走就走、说去就去、说 yes 就 yes 的冲动。 是， 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也有太多的羁绊，然后在背后一直在牵扯着我们。 对， 更多人， 所以就需要那种不顾一切的冲动嘛，想要做自己，想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去做一些决定。 更多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是已经最近被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觉得自己的有太多东西放不下了。需要真正的一次出走，不是冲动的出走，一次出走给自己带来一些心情上的不同。就好比说，哎，提到出走，我们肯定马上想到最近的出走，就是来自于蔡健雅。 对，他好像在他的一个个人的社交软件上更新了这首歌，教大家怎么来弹这首歌的吉他。他说他很喜欢这个和弦，就好像一直在跳舞，一直在跳舞， 没错， 旋转， 小小圆舞曲的感觉、哎、哈，出走。 每月过后出现了彩虹，掀开被窝，终于可以出走，放松皱起的眉头，不再怀疑问是否有种秘密，梦我在做自然该有的生活。脸带着微笑，穿件薄外套 ，I'll go， 爱哭 ，I'll go go go， 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会爱上大海或沙漠，随着肾上腺素出发，出发，走。 走着自己跳着，这是个华尔兹的舞曲， 没错， 踏踏踏踏踏， 走走走，一个大大拉步，然后向左跨过来，然后再推出去， 小 神 姐跨， 没错，开始自己又设计舞蹈起来了。这样的一首歌，其实不管一个人两个人，因为毕竟他专辑的创作背景很多时候是在于去年一年的封闭环境下自己一个美好的幻想， 是 那配上这样更虽然很华丽但是现在听起来显得孤独一点的舞蹈也都是很合适的， 在内心自己孤独的起舞， 没错。来，我们继续还是把相应的爱情延续一下、不要想自己一个人跳舞， 毕竟马上就马上就过七夕了， 是的。来，郑容和萧敬腾禁爱条款。 可是开始的真人那年为了之债，胜利游戏的节奏大乱剧情发展，一次新奇的温柔万手化动成真爱，情节试探糊弄谁还在摇摆、但 You and I 你知道自情者不可以说爱，但是你那用一眼神扫不住的不真，怎么还不说白，怎样才能解开男人的禁爱条款、该释怀就当作另一场游戏，闯关又失败，打一场爱爱绝败，回来我原本的安全地带，不敢期待下一次

太陌生的感觉有一些，一模糊的镜头拉不回那从前，明明不是下雨天却临时上演，与你有关的泪点又想回到昨天的错觉有一些，你占据我世界却不在身边，是我试着把抱歉再说一遍，先说了再见，和你的照片还留着，笑中带泪是我输了，剩下弃权的选择，难过夹带陌生的感觉有一些，一模糊的镜头拉不回那从前，明明不是下雨天却淋湿双眼，与你有关的错觉有一些，你占据我世界却不在身边，我试着把抱歉再说一遍，你还是说了再见。 哎呦，这个情绪急转直下。 我们是按照整个感情的发展路线来的。 对， 这是一次冲动的爱情吗？ 走到了哪里 还是会说再见，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难过， 走向了分手哈。 没错，言人中当然他唱的还是蛮心碎的，现实生活当中倒是挺幸福的。最近搜索他关于他的消息你们就能知道。另外还有一波群体怎么说呢，也是喜极这个而泣的、 哦、 是一波，对吧？ 我知道你要说谁了。 对，然后另外一边可能也是有一些心碎，有一些恋恋不舍。对，然后这个不开心的，我们先从不开心的那边说起呢，当然就是巴塞罗那的球迷，梅西的离开。 在那场发布会上，所有人都在抱头痛哭的感觉。 是的，对。然后而且当看到说这个人离开了，怎么更具有象征性，就是在整个的他们的球场外面，我们看到梅西的不叫头像了，整个的画像已经在被拆除当中、而且大家都在想他是不是真的会去大巴黎、巴黎圣日耳曼这样的球队，而现在确定了，对，然后已经官宣了， 才过了两天而已，这个情绪也是大反转哈，一边哭得稀里哗啦，这边笑得就不行，说警车开到，对，因为好像他人还没有到巴黎，所有的热心的粉丝和球迷已经把这个巴黎的机场堵得水泄不通。 是的，迎接他已经到了球场，也拍了照片了，之前还在传说到底会穿几号球衣，现在也确定将会穿30号，自己刚刚开始踢球的时候的那一个号码。官网别看了，已经卖光了，好吧，根本抢不过哈。然后另外呢也提到说可能更细节，反正我们起码能够看到他在巴黎踢球踢到2023年，然后也可以选择延长到24年，未来一段时间这些赞助商现在看特别开心，很多包括中国的一些电视品牌赞助完了以后说，现在突然发现我赞助的是一支豪门球队啊，哎，难过的那些朋友我们继续用一首歌来安抚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为你来难过233秒，对，这首歌就叫做难过233秒。 一直在回忆的夜猫再也没出现，手机被偷了还没有备份你的照片，楼梯附近小姐说有人给她让座位，只想睡午觉醒来却早已天黑，找去了咖啡店最后一天一夜，隔壁的老人不自卖墓碑，冰箱里最后一秒记得散发臭味，我只想和你聊天手机突然没了电，跟谁的好朋友见光别说到今天， 怎么突然被打断，我的内外波一道宇宙的另一端，不知不觉好像就 这一路，请不要担心我，并不需要太久，然后装作没发生过。 起的特别的网络化， 是， 但是他歌听起来，尤其是当中的钢琴跟后边我们听到的这些管乐在起来的时候，他厚重感还是有的。 嗯， 对。然后这样的一首歌曲，刚才名字这个得千纯的提醒，哎，真的还是悲喜两重天的感觉。 为什么说网络化嘛？它里面是难过2333秒，但其实2333我们经常在网上可以看到，就是狂笑哈哈大笑的意思。 对，嗯、然后这个 LMFAO 的那就那种感觉、哦、啊，也是另外一种缩写。所以它虽然说是难过这么多秒，但是里面暗藏玄机，又是开心的。嗯、所以哎，很映衬我们之前的这一个刚才聊到的话题， 整个的脉络是不是？ 你看看，哎，这个难过完了之后呢，始终还是要走出来的。对，帮助你走出来很好的一个。哎，今天我们真的要把所有的这些一段爱情铺展的 所有的 有头有尾， 对对对，所有接下来是要清空记录， 清 清空 所有记录，清空他给你留下的所有的回忆物品， 清空电话号码， 对， 啊、 来清空。 是我爱的太蠢，太过天真，才会把你的寂寞当作契合的英文。也是我自作自受，竟然那么认真相信你，多幸福的吻。 在爱的世界，你好像还没弄懂。所以在花花世界应该把真心清空，游走于谎言之中构建起来的朦胧，却像是美的不可方物，含略的风度。当眼神开始放逐，冷漠略显无辜，言不由衷在乎伤得体无完肤，选择放着全部走不出的迷糊。对不起，是我作茧自缚。 是我爱的太蠢，太过天真，才会把你的寂寞当作契合的英文。也是我自作自受，竟然那么认真相信你，多幸福的吻。 不知道你是喜欢晴天还是喜欢雨天，不记得你的口味，你的爱好越为时间，刚刚在想起好像有事不能和你见面。 Oh baby， 这次我很抱歉。 是我爱的太蠢，太过天真，才会把你的寂寞当作契合的灵魂。也是我自作自受，竟然那么认真相信你，多幸福。 今天我们不是在听歌，我们是在听故事，然后脑补自己所有的恋爱的情节。 对，我没有，我没有，我什么都没有想。 哦、嗨，你 只是跟随情节啊，开玩笑了。对，因为哎，之前我们在很多时候排歌的时候，它总有一些莫名的串联感。可能认真的在听歌，你听到一个逻辑进去以后，好像冥冥之中会有人在操纵着你的手来进行一些挑选。 嗯， 其实昨天在选这些音乐的时候，完全没有说真的要铺一条感情线出来。 是吗？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歌排在一起，你找到了一个内在的逻辑。 对。 然后就发现，哎呀，我们其实不用说太多，我们可以让音乐自己说话。 没错， 嗯， 哇，我们这边 看到了苏苏， 对，他已经到了我们的导播间。然后这边我们看到时间、还有一点时间， 是 我们继续再跟各位往后铺一铺。都已经说了好，分手过后所有的东西都清空了，我们还能怎么铺呢？有一些人他总会拉着你去聊， 是为什么呢？就是我分手之后我走不出来怎么办？我发现 身边都有这种朋友， 我还是想他， 你赶紧扔，全都扔了，可我真的还想他怎么办？听歌去吧，好吧。还是会想你，来自于 孺子不可教， 没错，林达浪，Go。 还是会想你，还是会怪你，对你轻而易举潇洒处理，还是爱着你，想走进你心里，不会迷雾抓住你的身影。重复的情绪，重复的熬过想你的夜，这思念难道直到感受不到痛为止？可这过程我怎么可能会装作没事？别教育我怎么爱你，见面教会遗忘，随意的举动撕碎我所有的立场。我心知肚明，不愿戳穿你的另一面，却没想过如今变成我的难眠。昏黄的路灯照不亮整条街，我怎么用力也走不到你心里。倾盆的雨下了一整夜，这么近你却看不清楚我的泪滴，我觉得我可以随时被代替，却还是接受不了这种路线。我们的爱就像是流星落下，在烟火消失的火花。还是会想你，还是会怪你，对你轻而易举潇洒处理，还是爱着你，想走进 这是我们自己导演的一出爱情小戏剧哈， 我们自导的，没有人演啊。 没错，用很多很多大牌的声音为我们来演绎一下哈。当然，一会儿我们会迎到更加大牌的声音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因为他实在是太会唱了，他就是苏运营。 没错哈，我们背了好多歌啊，目前数一数快20首了， 对，肯定不能全放完。 没错，但是我们会挑其中的，然后也是共同来了解他的新专辑哈。好，再有一些时间，我们来共同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倒数，还是要铺一些其他的歌曲。很多时候可能谈到感情的时候，就好像是一场大冒险，对不对？这场大冒险有一首歌曲，昨天也提到了，讲的是人生当中的一场历险，来自于 Coldplay。对，为什么昨天提到它？各位还有没有印象？先想一想，一会儿说好吧。来 ，Adventure of a Lifetime from Coldplay，Check it out。 一起喊起来哈！ 刚才听到呜呼的时候，他王维激动说：“来了来了。 就是” 为什么说到来了？对，因为昨天在放另外一首歌的时候，好像也听到类似的声音。 像不像？像不像？ 哎，反正就听着让人心情很愉快了。 对对对，就是他像的有两点，一个是他的呜呼哈，当然他这个呜呼的音调变得没有像 Coldplay 那么多，主要是后面他吉他，你看。 而且它相对来说比较收， 对、嗯、这后面的吉他这一段就是其实有很强的相似性了、嗯、但是就很想问一问，就是对于他来说，就是构思成这样的一个吉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触跟感受、嗯、因为Coldplay 那首 Adventure of Lifetime 其实他们也是有一个自己的小幻想，也是从一个文学作品当中，然后他们的吉他手叫 Johnny、嗯、然后自己构思出来的。所以吉他 riff 很多我们觉得它简单是循环，但它却能给你带来一种好像超时空一样的一个描绘哈、 嗯、 好，这样这是阿勒泰的呜呼哈，然后那边是可能来自于东南亚的呜呼，在这些呜呼之后，我们要继续 还有没有龚俊的呜呼？ 对，我们要继续这个冒险，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冒险可能也都是在梦中，是不是？ 嗯， 来自于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当两颗心开始震动。当你瞳孔学会闪躲，当爱慢慢被遮住，只剩下黑，距离像影子被拉脱，当爱的故事声听说，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心多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 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你爱的放纵，我摆不回天空。我输了，累了，但你再也不回头。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 林俊杰那些很冒险的梦，在梦中一切都可以实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可能真的要需要一些耐心的等待，我们才能够实现自己心中的一个小小的小梦想，小想象。好比说 前生等了很久的这个小梦想终于实现了哈，就是把苏云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他平时也很忙，如果没有新专辑的话呢，工作行程上可能不会排这样的一个私人行程。 对， 但是今天名正言顺的把他请来了。 没错，还有我们这边倒计时一下，可能也就是个四分钟左右吧。对，即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用声音跟各位来先打个招呼。这边我们先听到野子吧，各位最熟悉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先进入一下情境哈。来， 犹如一丝潇洒，随风轻飘着在狂舞，我要什么心头上冰释，却有种小的勇气，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吹呀吹呀我的脚风筝，我吹也吹不回我纯净花园，任风吹让它乱回，我蔑视我尽头的展望。我吹呀吹呀我只叫我爱他，我吹呀吹呀无所谓让落寞，你看我在勇敢的微笑，你看我在勇敢的去回首啊。是你吗会给我一扇心房，让我有会给我一扇灯窗，让我无所畏惧。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我吹也吹不回我纯净花园，任风吹任它乱回，我蔑视我尽头的展望。哦，吹呀吹呀我只叫我害怕，我吹也吹呀无所谓让落寞，你看我在勇敢的微笑，你看我在勇敢大风越狠，我心越荡，我会变成。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梦想在奋进中劈波斩浪。2012年，辽宁号航空母舰交付使用，行稳致远，走向复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巍巍巨轮领航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更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更动心。 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下午1点，正午有星光。 Start now。 剑飞白龙，小河阻断路难通，扶林山中守天风，铃声激醒你黄蜂，七星不照不月动，千年白骨化阴风，鱼儿望通天一为红，紫金葫芦二道通，九尾老虎盖亚龙，白虹坠雪浪几十岁，死鬼难归多回轮回，月满一江水前世莫追，这聚宝箱春风渡不让洛阳，玉面虎遮兰香，七绝崖上暗伏赤色大蟒，过脊梁女儿过鸳鸯罗帐，玉三刀斗法香，火云扬名枪一当暗箭南方，是范我啃着我的脆弱，凭你几发香火，诸葛气魄扬，你是我本色，万里恶对挂了我的沉默，一剑打落刚哥，我不说又可许旁人来嚼口舌，街上醉眼放落沙，碧波塔内借青烟招来九头的驸马，乌云金斑宝石里抓，城北黄石到顶巴，白毛小鼠头珠花，思想未干净笔发，摄魂去后三股茶，一朝命格美人花，柳儿唤醒岸边真假，太岁有灵换风沙，一出抛袖高才干。 我没有经历9981难 啊，但是要唱这首歌，我觉得你必须得经历9981难。 对，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啊？ 太难唱了，听得我就头皮发麻，你知道吗？我想说，让苍天知道我认输。这首歌只有苏苏可以驾驭。 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把苏苏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苏苏苏运营。 耶、yeah ！嗨，大家好，我是苏运营，两位好。 哎，苏苏好，今天是我们也一起过来聊一聊新专辑，对不对？8月6号正式上线， 嗯， 同名专辑就叫苏运营， 嗯，是的。 好的，我们先抛一个问题，一般上来以后，关于专辑的名字，可能都有一些什么设想啊、设计，但是这一次呢，是用的自己的本名， 嗯， 我们特想问，因为很多人在发专辑的时候，可能第一张会用自己的名字，算是打一个招呼，让大家认识到我的名字，为什么自己会在第三张的时候用到自己的名字？ 哦，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含义， 就用就算了， 肯定还是有想法。 嗯，其实这一张在。就是在做企划，然后在做一个方向的时候，其实是要写关于春天的这样子的一张专辑、嗯、 对，里面春天的元素出现在至少3首歌里面、 嗯、是的，因为我出生在春天 啊、 嗯、是的，4月份，所以呢当时其实是前团队他们也还没有想好这个专辑的名字，当时也在讨论当中，然后后来换了团队，然后 你是在说旁边的小哥哥没想法 不是，还他们还没有接轨到这个 嗯对， 然后当时我们有聊了一下吧，我觉得可能这一张叫苏运营会比较好，因为我是春天生的嘛，其实就这么简单， 嗯、 就叫这个名字、啊，其实没有太多的含义什么的。 可是我、 啊、春天就是我就是春天。 可是我可能认为会是一张，因为这张专辑是和生活息息相关的、 嗯， 我觉得你可能想要告诉大家生活当中的苏运营是什么样子，她不是个 big star， 她不是个什么唱将，她只是一个平凡的、 嗯、 享受平凡生活的一个小女孩。 嗯， 哎哇。这首歌 好像没有太深的解释，这张专辑 有多么的生活了，我们听一听， 就是这首歌。 嗯， 没有撑雨伞的光， 这首歌叫前景哦。 嗯， 来， 也许是忽然的雷声雨下，也许是他并不在乎雨水浸湿身体，不同的人，不同的心情，相同的事，爱吃香菜一样的不同人，都来不及防备 这绝对是一个现场没有剪辑没有修音的版本。 嗯，是的， 从头听到尾就是热泪盈眶，就你平时在厨房的那个样子历历在目。 嗯，想到去我家的时候 是吃你做的饭的时候。所以这首歌是怎么录制的？就是工作人员拿手机在旁边？ 没有，就我自己在家拿手机在旁边，真的就是真的在做菜，然后在切菜， 这个我知道， 在洗香菜。 嗯， 嗯， 在开冰箱，在点火， 对，所有的生活化的、嗯、所有的声音，所有的细节都在这首歌里了。 嗯，是的，当时应该是录了有四条左右吧，四轨。 嗯， 嗯， 然后就交给制作人让他选。嗯，他就选这一条，其实都差不多， 四个不同的 不同的 设备，还是 不 都做了四个菜 啊？可以这么理解，都是一样在厨房里面。 OK， 嗯，是的， 对。 有没有想过说这首歌要把它变成一个什么什么旋律啊，什么什么乐器啊？ 哦，没有， 它就是一个清唱。 嗯、对，这首歌在写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规划的。嗯， 所以整张专辑所有的选曲都是围绕生活。 其实也没有特别说要围绕哪个方向，哎，可能 就没有说选歌的时候我特别把了这些生活的细节放在一张专辑里，它就是你写一首、 嗯、 都是有关生活的。 嗯，我觉得可能是当时在创作这张专辑的时候预设了一个春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嗯 嗯， 嗯，只有这个场景是预设的，其他的好像自然而然的就冥冥之中的就联系在了一起。 哎，这就是我们之前聊很多人在做专辑或者写歌的时候、 嗯、 他觉得有如神助，或者有可能是一种超自然的表达。 嗯， 不需要太多，你让他讲设计的，其实没有太多，就一下就来了、 嗯、 这个感觉。 做歌手最烦的就是被问为什么。 对， 是了，就听歌就好了嘛。 很文艺的表达，不是在考题是不是？ 对， 对， 对， 对， 当然听到这样的一个歌，它叫做前景，但它更像是一个序言、 嗯、 就那种很多专辑它会有一个叫 prologue， 就那种前序的感觉、 嗯、 一个铺垫一个铺陈。定调有些时候还蛮重要的，为什么会把这样的一个场景定在厨房？ 哦， 对，为什么是切菜？也没有为 什么，也没有为什么。其实，嗯， 它是一个生活当中就会从早上起床刷牙之后就开始哼歌， 嗯， 然后 对对对， 就是干着一些琐碎的 在各个空间 家务的时候，在各个空间走过来走过去就开始唱歌， 嗯， 对 对。我问这个问题是我们今天是午餐会吗？ 对呀、 啊， 所以、 哎、想转一下、 哦、是的， 哎，对，所以一会儿我们这样吧，我们先听歌、 嗯、 回来我们过会儿再回厨房，咱们先来道菜、 嗯、 好不好？ 好， 我们更实体一些的，通过味觉的方式，幻想的味觉跟各位来分享。先听到这首歌，我们继续专辑当中向前摸索，夜色让人思考、嗯、 是不是有些人在归途的黑中寻找自己，是不是有些人在晨光的青睐中喜欢生活？晚安，正在归途的人，晚安，欣赏日升的人。呜呜呜呜 窗你爱那天，繁华落落，冬寒凄清，晚安正在受伤的人，晚安喜欢音乐的人，是在某天他记忆回跌，回首过往，记得有一天他徜徉海浪，用身体歌唱，晚安正在受伤的人，晚安喜欢音乐的人， 夜色让人思考，对，然后到晚上的时候，总会人的思绪或者情绪会更浓烈一些， 是， 对，然后会想很多事情，会想很多问题，然后但经常也会出现转念第二天早上起来清醒的时候，哈，这个让自己进入到一个可能战备状态，要去上班或者怎么样，前一天晚上的事情又不是什么事儿，所以可能今天在正午时分阳光最浓烈的时候，很多人在听到关于夜晚的一些调调跟旋律，他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的沉浸进去。但没关系，我相信你在晚上把这首歌翻出来会有不一样的一种遐想哈。 嗯，尤其这首歌就很像给成年人的一首摇篮曲。 对， 这里面应该带着苏苏自己的思考。 对，那些在路上开车的，醒醒哈。好，这边我们不问为什么了。 嗯， 我们直接进入到。 没关系，可以问。 也有肯定会问哈。来，我们今天进入到这午餐会嘛。 嗯， 我们还是先在一下迈进半只脚进厨房。 回厨房。 对。哎，推荐个菜或者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常做的喜欢吃的。 嗯，大生活家苏苏。 对， 喜欢生活。 最常做最喜欢吃其实就是鱼了，酸菜鱼。 酸菜鱼 就三亚人应该很喜欢吃酸菜鱼，然后酸菜鱼汤，然后酸菜蒸鱼，豆角蒸鱼，反正就是酸的。 那你就把 但那个酸不是很酸的， 是 就是很清甜的酸，有点像豆汁的酸， 就是反正比较开胃啊。 对啊，就很好喝，很好吃。 你大概怎么做，分享一下 怎么做。就是那个鱼可能先要就是拿来煎一下，然后放点水，然后放酸菜，然后盖起来焖一下就好了。 很简单啊， 所有会做菜的人都会说很简单， 就是告诉你说这个适量那个适量，差不多 我看了怎么适量， 但是你一做怎么就糊了咸了，这个好像都不太对。好，作为一个就是我们都是有点做菜经验，但是一定是不充足的一方。 我反正是没有，我记得 有 一次我做鱼忘了刮鱼鳞。 所以你为什么这么爱这张专辑呢？生活气息呢？啊， 是， 对，开玩笑。做鱼肯定都是处理好的，现在谁很少自己在家真的买一条鱼来偷内脏。 对，不会处理它。对， 对，然后再煎一下的时候，好，大概煎到表皮金黄一点就 OK，对吧？我们帮助大家拓展一下， 煎到香香的时候， 哎，各位，正好有条鱼的，你先解冻好，好吧？然后煎到香香的，这个时候煎的时候要不要放一点其他的先去腥的，什么葱姜之类的？ 是要放姜， 要放姜。 如果有那种大葱的话，也可以放一点。 他自认为我这些我们都会， 对，这常识，对吧？不放怎么去腥呢？料酒什么不说了哈。好，然后这些大概煎到金黄之后，我们就直接往里面加水吗？ 对，是的。 哎，那所以 加水， 很多时候就好像煎过之后你再加水，上面有一层简单的小小的 油 花。哎，油 是。 哎，甚至这个鱼煎过之后你再加水的时候，它未来的汤会呈现一点点小小的奶 白 色。 白 白 的。 对 对 对。然后好，再下一步干什么？ 下一步盖上锅盖。 啊，就那么煮就好了吗？ 对，然后就让它稍微的在水里面和一和， 煎 一煎，对， 然后再放酸菜。 对，然后再放酸菜 就好了。 就好了。 你看， 还要再来一点盐或者其他的什么其他之类的调味吗？ 对， 有吗？ 少许盐，适量盐。 哎， 好。如果想要味道重一点的话， 根据自己的口味， 一点点酱油， 是是， 根据个人的喜好。 太棒了！ 但是其实清淡的是最好吃的， 哎， 因为会原汁原味。 好，我再多问一个问题，就是酸菜就选择方面，如果我们要想做出海南的这个味道的话，会有什么特别的要注意的吗？ 那要 常欢迎大家到三亚来哦。 哦，到那边 当地的食材是最新鲜的。 哦，对，食材也很有关系。 对， 没错，因为你可能很可能做出来以后就是，哎，这吃着很有辽宁的味道。开玩笑，开玩笑。好，相信各位，如果说今天中午手里正拿了条鱼，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 或者不知道晚上吃什么的话， 下边这几步刚才都已经分析的差不多了，今天有可能会成为你的一道菜。 反正听起来也不是很难的样子。 没错，听起来不是很难，做起来试试吧。好了，这个专辑当中我们继续向前，好吧？刚才听的是《夜色让人思考》，我们把这个夜色熬过去之后，我们跟各位要进入到的是下一首歌， 好像也是一个很伤感的场景啊。 没错， 叫做《再会》。这首毕业季之歌是不是啊？对，是很温暖， 不伤感。 那个场景是伤感的吗？因为你要说拜拜啊。 不会啊，拜拜就是期待下次再见啊。 哦，你这么想的哦。好，回来再聊。 乐观的人哈。 这是苏苏的一首《再会》哈，刚才大家都听到了苏苏的反应，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说苏苏是我的小太阳？就是所有的对很多事情的第一感觉和直觉，他的反应和我总是不一样的。我会觉得这是个好伤感的场面，要再见，要哭。他会说下一次还要拥抱啊。 嗯，是的，因为我觉得说再见的时候，就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相遇呀。 嗯，你就生活当中就是那么乐观的一个人。 我觉得是天生的吧， 就永远没有负能量，是不是？ 肯定也有烦恼的时候啊。嗯，烦恼肯定有，但是我觉得烦恼是人之常情，很正常啊。 就让它过去吧， 就是去解决它嘛。如果有烦恼有困难的时候， 就是遇到困难 去直面它， 直面它，解决了就好了，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自己跟自己较劲的情绪里。 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它解决了，它就会在你心里面就是又长了一个经验，然后你下次就一定就是在遇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一定就会注意了。 通透。刚才我们说了要给苏苏给我们分享一道菜，然后接下来我们想说有没有什么饮料可以给我们分享分享。 饮料分享分享，好。其实就挺简单的，如果平常大家的话可能就会榨榨橙汁，然后榨榨苹果汁， 猕猴桃汁， 猕猴 西瓜汁， 对对对，然后牛油果汁。 哎， 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吃牛油果。 哦，对，你给我榨牛油果汁，我想起来了。 哦，是吧， 是，终于想起来了。好吧。 我和猫猫有约定，来生还要再相遇，记得彼此的眼睛，约定重逢在一起。当我心情不好时，当我难过沮丧时，猫猫会陪我说话，它们会亲我额头。当我恋情失态时，当我今夜失眠。告诉我还有猫在，猫咪的眼睛里有很不一样的世界，它们的心里在想，人类世界好复杂，总有着猜疑不解，还有那争吵不休。相互设防，情节我会成虚伪，而在猫猫的世界，你爱它，它也爱你，从来不带有怀疑，感受到都是真的，而我也想。 特别童话的一首歌，是不是？ 后面 很华丽， 就是在家在看一个电影，就像什么胡桃夹子之类的 猫咪音乐会， 对，然后大家在那从头到尾其实铺陈的都是也很有画面感，尤其是到最后牵起猫猫的手，两个人一起在原地打转跳舞的那种感觉。 这歌是给猫猫的是不是？ 嗯， 是的，其实就是借由猫猫这一个可爱的小动物抒发一下，就可能因为后面的词有讲到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些关系，就可能借由猫猫的这一个点，然后抒发到对一些人和人之间的一些关系的看法吧。 其实我们都知道苏苏很爱猫，养过两只猫， 目前四只， 哇，又多了一只，你每年都在增长，还有一只猫像狗狗一样。 是的， 所以其实平时就是和猫猫在一起。这首歌有没有写的过程当中和猫猫或者说唱给他们听，跟他们有互动？ 有，当时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是在三亚的时候写的，在三亚家里写的，然后他们当时是在我身边。其实当时写这首歌也就是看着猫猫的时候边看着他们，然后跟他们聊聊天啊，说说话呀什么的，然后就唱起来了。对， 但其实 就把它记下来了这首歌。 但其实你专辑里面还有一首跟猫相关的，有一首写给狗狗的歌。 是的，叫 狗小狗爱情 狗，爱情的 狗，这其实是一首情歌。 是的， 我们来听这首歌。 可是我不知怎么了他，我怕他拽着我飞，我怕他拉着我跑，为信任献出一场大战。我想要一只大的狗狗，可是我身体那么娇小。 有星光。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Lesson to One， 本周期 T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回归21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吧。我们在 Lesson to One，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除了网络上的各种影像，

没有， 没有什么太大的故事，也可能就是 能玩 能 你就是那几个坏蛋。 哎，对嘛，就是恋爱总是谈过几次嘛，啊、对，然后男生，然后人生的境遇上也总会遇到一些不同的人啊，这样子。 这次又是和荒井合作这张专辑， 嗯，是的，这一张都是由荒井老师来担任制作人， 嗯，磨合过程 再次合作， 嗯，磨合的应该很熟练的了吧？就大家很默契， 嗯，我觉得这一张是更默契了，嗯，然后上一张因为是第一次嘛，所以还在试水啊，还在怎么样，然后这一张的沟通会比上一张要多很多很多很多，嗯， 哦，因为上次你就跟我说和他比较顺畅。所以但是可能因为是没有那么的熟悉，所以没有那么多意见，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都在试啊，在试第一章的时候， 嗯嗯哼，所以跟荒井的合作这次应该是在他身上应该偷学了很多吧。 偷学没有，哎， 嗯，光明正大， 光明正大的交流， 交流，共同学习， 嗯，对， 进步， 就是、靠交流来的，嗯，对。但这一章的基本上的主要编曲的大概方向都是荒井这边定的，嗯，然后可能他定了大概，因为我是歌先出来嘛，他可能定了一个大概的框架会给过来，然后可能就看看我的意见啊，然后可能我会再提一下，然后他再修改一下，然后再给过来，我就想，哦，这可能要再改一下，就可能我做的最多的是一些细节上的调整，但整个大概的方向都是荒井老师这边定的。 哪一首歌会调整比较多一些？ 其实都多耶，这些都多，嗯，因为其实有挺多细节上的东西，就自己可能想要的不太一样吧，嗯，所以就这点非常的谢谢荒井老师，就是他非常的喜欢和我沟通，嗯，应该是吧。嗯，对对，所以就是在这沟通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嗯，我相信他应该也是吧。 所以也没有可能下一张专辑会觉得说，哎，自己可以尝试着担任，因为这次是联合嘛，下次没有可能自己独挑大梁来做自己专辑的制作人。 嗯，其实这个是有在计划之内的， 哦， 但是是不是下一张呢？那就看看到时候的那个心里对音乐的沉淀到底有多少。 嗯，就到时候准备好了就可以了。 嗯，准备好了再来制作。 然后我们来听一首我自己个人也很喜欢的歌，叫做《快快乐乐》。 天气不错，随着我的心去走。天气不错，今天穿红色穿山出门，满街头发还是小马尾，耶耶耶耶耶，浓浓马准还是淑女痣，呀呀呀呀呀，晴空万里晴空乌云，红配绿是不是最美丽，晴空挂云晴空下雨， Oh my god， 红配绿就无敌，天气不错，随着我的心去走一走， 起来太快乐的一首歌， 是不只是快乐，然后我还说听出了他自己的一个改变，因为里面一些哼唱的感觉有点妩媚。 嗯，成熟了，是不是声音上？ 就是 人也成熟了， 就是妩媚了，是成熟了。我在说就是更加熟女了，包括你现在给很多的杂志拍的那些硬照，就是其实是往那个方向去转变了。 嗯，其实没有硬要转变， 没有硬要转， 嗯，其实就是自然而然的来到了一个女孩子，可能在轻熟的这个阶段。 对，我觉得这个阶段非常好，很美。看9981难啊，不，9981这个专辑的 MV 的时候，就歌的 MV 的时候，我觉得说， 这个小头发甩 变了，美呀、啊， 对， 就到了一个非常自信的阶段了。 是的啊。来，这样的一首歌里面，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各位能够从里面就找到更多的一些力量，对不对？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你要记得有一个人拿着一个小炸弹就等着要炸你。 尤其是当别人对你品头论足的时候，要坚信自己，我爱怎么穿怎么穿，我觉得什么颜色适合我，就是最适合我，就最好看的。 快乐，其实也是很难每一个人都能够随时做到啊。对，那可能也跟每一个人他的自己的所在的环境现在面临到的一些可能问题都会有相关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在海边长大的女孩都会更乐观更快乐一些。所以小时候在海边长大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跟状态？ 感觉就是虽然我在海边长大，但我不会游泳。 真的？ 哎，我们今年夏天哦，不，我就 真的冬 天 去 报班吧。我也不会。 你也不会是不是？ 考虑会 啊？ 那咱们一起 来。你们都会骑自行车吗？ 会 啊，自行车、啊 哦、那没问题。那好，我原来一直以为就是不会游泳跟不会骑自行车是并行的。 这是不一样的运动、 哦、在海边为什么会这个没试过下水、哦、因为在浅海区 就不太知道，好像自然而然的也没有说很注重说要游泳这个事情。 可是应该自然而然的就会啊、嗯、因为大家比如夏天会扎到海里啊、嗯、 但我可能水性不错吧。 哎、 哦、 你刚才说因为我可以冲浪，只是不会游泳而已。 小哥哥的表情亮了，可惜今天没有直播，因为你知道今天四海八荒很多的小哥哥小姐姐都守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台官方客户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听。很多朋友都说我和小姐姐的距离就只有一个手机屏幕，但是可惜没有视频直播，因为刚才小哥哥的表情太酷了。 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朋友们。 对，好吧，我们刚才听快快乐的这首歌，我觉得是一种爱咋地就咋地的一个生活的姿态啊， 没错， 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就是你啊。但可能专辑里面还有很多歌也代表你自己，比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你呢》，你来自哪里？ 我来自海边，海上有花园，花园开满花，海浪变成树，乌龟在打闹，沙滩在沐浴。我来自海边，海上有梦想，我的梦想摇摇晃晃，我的愿望摇摇晃晃。我来自海边，海上有船家， 带着大家去海、嗯、去海边，听着这个小鼓啊，你就觉得好像已经进入到一种某种海边的半休假的状态啊。 嗯，我觉得苏苏确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嗯， 我要模仿一下那英老师的苏运营，我记住你了。因为 谢谢 你，就是你的歌曲这个旋律真的很好听，但是很奇怪。 嗯， 他会在很奇怪的地方上去或下来， 是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已经树立了一个自己的风格，你自己认同吗？ 嗯，很认同。我觉得就是可能旋律这个走向，可能在我自身的认为来，我觉得它是要你自己理解，然后自己唱得舒服的那个很重要。 嗯， 嗯，跟别人都不太一样其实。 嗯，哦， 有没有人说你的歌都比较难唱？ 哦，好像有，经常有，经常有。 嗯， 嗯，经常听到这样子的说法。嗯，就不要唱啊，听就好了呀，为什么一定要唱呀？ 哎，我特别有一个， 我搞不懂， 我有一个问题，原来你会去 KTV 唱别人的歌吗？ 哦，小的时候会，但后来，嗯，后来长大就不会了，因为从 KTV 里面出来就是油烟味很重，不喜欢，然后、 哎哎 哎啊、就没去了。 那小时候唱别人歌的时候，是按他们的方法唱，还是也都是按照自己的感觉来？ 嗯，就按照自己的来， 我从小就这样哈。 嗯， 那比如呢？你给我们举个例子，你会唱？ 啊、 对，你小时候会唱谁的歌？ 小时候唱张韶涵的很多。然后什么梁静茹 啊，就是那种悲伤情歌，不知道小时候为什么喜欢唱悲伤情歌。对，小的时候 长大了还努力让自己快乐起来，很多时候都是。 所以小时候你唱张韶涵什么之类，你会怎么唱？ 怎么唱？比如说嘛，哎，你刚千春，你刚不是要教我一首歌吗？ 对，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来，你来唱。 嗯。那我可以换个节奏吗？ 可以啊， 是 你非要用自己的方式。 哎，哪个是第一句啊？ 哦、Super Idol 的笑容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什么？怎么唱？ 八月正午，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 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 哇。真的是完全是自己的风格，他把任何的歌都可以唱出自己的风格。 顿时就觉得好像自己在背着手有个小跳步，然后把这一首歌唱出来的情绪在其中。 我的天哪，你怎么能把所有的歌都唱出自己的风格？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每一个人对感情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嗯，所以我觉得就是根据你自身对一件事情的理解，可能对这个歌词的理解，然后你就把它唱出来就好了。 好， 先不要管太多的这些什么节奏要怎么走啊，旋律要怎么走，先唱自己，然后后来再慢慢调整。 哎， 好泛泛。 那对，但是比如说有一首你自己创作出来一首歌，你会努力的尝试有不同的唱法吗？还是就一遍之后我就再进行一些微调就好了？ 嗯，是第二个，后者。嗯，因为写出来之后我 都是一次大， 对 对， 因为在写歌的时候我就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走向，跟一个什么样子的情绪在演绎，跟什么样子的一个声音现在唱这样子。嗯， 唱歌这件事情你真的没有考虑过开班授课吗？我要报名啊，我拿着号码牌排第一啊。 开班授课倒不敢说，但是我觉得可能有很多分享的经验想要分享，可能之后会做一些自己的小 TV 之类的。 嗯，因为我听刚才猫这首歌，其实最后就会有一些美声的唱腔在里面。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应该可以在生活当中开一个小班哈， 和大家分享一下，交流一下。嗯， 首先你们需要有个好嗓子。好多人 劝退了， 好像有点 没关系，这个 没关系，没有 感情很重要，就那个情绪很重要，唱歌的时候。 对对对。嗯，来，我们先听这首歌《像你》哈。 看到了晚霞，多么美好的画面呀，这值得歌颂一下。这花儿无论落在谁手上，它都像软泥指甲。 去吧。 唱的心跳都加快了，那个感觉就是非常松弛的炫技，但是真的你不会觉得太过炫技，对不对？就他的歌是会让我觉得唱到心里去了，虽然很炫技、嗯、所以你有故意说 没有 让自己的声音会显得非常高级，处理特别多的细节、 嗯，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嗯，因为我自己个人本身的性格就是非常的情绪化， 对， 就是有很多很细的东西，但是主宰是很温柔的，嗯，我是在这个温柔的空间里面很多情绪化，很多小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自然而然的把这些声线、这些情绪的方式，可能就用在了这个声线上面， 嗯，所以你觉得像我们这种想要跟你学或者去 KTV 唱你的歌，就可以放弃了，是不是？ 不用放弃，就唱你自己的方式， 按自己的版本， 对， 嗯、对，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把我的歌唱成他们想要的样子、嗯、 啊，对，但是你的那个版本可能是我们最难以企及的一个版本哈，允许你骄傲一下， 嗯， 可以反起来反起来， 很多时候真的很难，就是当你听，首先你听的是别人的歌的时候、嗯、你会有一个被他的情绪所打动，所渲染，所感染，到最后你就觉得说好像就那种情绪只有用他的那种嗓音唱出来才是对位的， 是啊， 所以自己努力去模仿，到最后就会有点小迷失，对，所以我们等着吧，我们等着苏苏那边来给大家算是一个在线的一个小分享， 嗯， 好好，小课程之类的，帮助各位也找找自己、嗯。 如果需要现场那个观众的话，我要去啊， 嗯， 对， 好。 OK， 你是现场那一个被教的，是不是？ 对呀、啊，当然要做这个了 啊，可以 学的最多了，是不是 ？OK， 嗯， 好，那这有一首歌被提到很久了， 嗯，这首歌其实，在你如果跟他演唱会的话，就是属于那种我今天不唱这首歌我就下不了台，我下去了我还被安口上来， 哦， 知道那首歌了吗？ 哪首？好多首吧， 好烦啊！ 每一首歌他都要听到的。 当然说的是野子这首歌了，我们要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整个访谈，非常开心，时间过得好快，这一个小时，但是也充分的欣赏到了苏运莹这张同名专辑当中的很多的歌曲，希望你们会喜欢、 嗯、好，这样的一首歌也算是一个小小的encore哈， 嗯， 对，好，结束今天的正午有星光，我们再一次感谢苏苏、 嗯、谢谢大家， 专辑当中今天我们歌曲没有全部放完、嗯、还有几首歌大家也一直有提及，刚才放了就垫着后面的竹，对不对？ 嗯， 然后还有这个东边春雨落，今天可能东边或者北边有一点点的这个秋雨会落下来， 是， 各位要出行注意安全，好吧，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今天就这样了，拜拜， 以及我们听到这首吹啊吹啊，来自苏云，拜拜苏云， 拜 拜, 拜, 拜，谢谢两位， 我要握紧手中坚定却又飘散的勇气，我会变成巨人踏着力气踩着梦，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大，犹如一丝潇洒随风轻飘的在狂舞，我要深埋心头上冰去却有种小的勇气，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吹呀吹呀我的脚风筝，我吹也吹不回我纯净花园，让风吹让它乱。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浪漫七夕，相约北广，惊喜不断。北广购物在8月11号至8月15号期间，全场商品打9折。浪漫七夕，爱我就带我走吧。相约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让我们相约七夕吧。 以下是广告时间。